以中西乐器、音乐周边、文化产品和音乐教育为主要的展示载体，结合生活场景设计文化体验活动，在音乐融合生活的人文场景当中，分别呈现了国乐经典、西式美学、电子音乐和音乐教育，展现最新的音乐生活方式。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活动正在北京举行，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玉县秧歌演绎的剧目《魏相书》将于本周末在北京民族宫剧院上演。玉县秧歌又称豫州梆子，是古老的传统戏曲剧种，常在农村生活中演出。玉县秧歌深受山西梆子的影响，在吸收山西梆子袍带大戏的同时，也借鉴了梆子音乐的体制。近日，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在阔别四年之后，《妈妈咪呀》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开启全新演季，在广州和北京两地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首轮演出。在演员的阵容方面，本季《妈妈咪呀》可谓是看点十足，由陈松伶、温阳、秋玲组成的闺蜜三人组在发布会上也正式亮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3木为双离，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You wouldn't give me closure. Let me get off right. And now I'm getting closer to the other side. I'm stuck.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先生声音的声。刚刚一首开场歌来自于 Lily Allen， 叫做 Lost My Mind。 这一首歌呢，也是赶上了发片末班车的幸运儿啊，是一首 Lily Allen 的标志性的情歌，呈现的是英国的音乐小魔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Lost My Mind by Lily Allen. So come in next， 那我们继续听新歌了，来自于 Maroon 5 联手于 Cardi B他们的混音全新单曲 Girls Like You， 送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云朵般音乐质感的好嗓子吧。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eal if I let you be my mama. You don't wanna

整个欢乐的不行啊，这是来自于 Shepherds 带给我们的 Hometown， 看来他们的家乡他们也是真心的爱呢。这个乐团叫做 Shepherd， 他们呢是因为这三个人貌似是一家人啊，因为他们都姓 Shepherd， 而乐队的这个早先两个成员呢叫做 George 跟 Amy， 而这个 Shepherd 乐队呢他们是在2009年的时候出道的，而 Emma 则是呢2011年才加入到其中的。可以看到哈，这个无论是 George 还是 Amy 以及 Emma 都是姓 Shepherd， 很有意思的一个乐队，以他们的这个姓啊作为乐队的名称，也真的是特别的这个怎么讲哈、啊、坚定不渝啊，感觉他们永远不会散伙的。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位叫做 Dean Gordon， 他呢是2013年入团，算是其中最晚的一位，很有意思的一个乐团。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的来自于 Saint Vincent 带给我们的 Fast Slow Disco， 我非常喜爱的一首音乐作品，尤其呢是在节奏一响的时候马上刷新我们的耳朵听感，一起来听一下咯。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Blowing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listen for the best.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a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还到了13:38啊，我们的欧美热门单曲的潮流时间正在直播。那么刚刚一首歌叫做 Over You， 来自于 Casper featuring Frida Sandemer。 那像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呢之前我们没有听过，也没有放过他们的歌曲。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 Frida Sandemer， 他是来自于这个北欧那边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学生，也是呢某一个独立这个歌唱这个算是团体，还是一个歌手的自己一个独立人物吧，算是。他的这个角色不是很明晰啊，但是呢他的声音却非常的清亮啊。当我们能够听到这样一首开口碎的歌手歌的时候，能够会发现尤其是开头部分更加惊艳了一些，越往后呢越发现他是渐入佳境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一首歌了，这样一首歌也是老牌歌手啊，这个来自于 Julian Michaels featuring Case Urban 带给我们的 Coming Home， 回家啊。这个不知道 Case Urban 这个也依然说是宝刀不老，听听看。 Is life. I'm turning into concrete, harder than these city streets, but no one even cares if I'm alive. I gotta get it right. Get it right. There's a place that I know,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the place that I know,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coming home. Not even a memory is good enough to get me through the night. I'm longing for the real thing, people who know the real me and all the ways to love me back to life. I gotta get it right. Get it right. Ooh, yeah. There's a place that I know where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the place that I know where they all know me. but it's not the same. Yeah, I know it's only one call away, but it's not the same. Just not the same. Yeah, I know it's only one call away, but it's not the same. It's not the same. Yeah, I know it's only one call away, but it's not the same. There's a place that I know where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the place that I know. Coming home 来自于 Case Urban featuring Julia Michaels。其实呢，这个 Julia Michaels 原名呢叫做 Julia Cavazos。她呢，这个是在1993年11月13号出生在美国的一位歌手。而且呢，她在2017年的时候也发行了个人的首支单曲叫做 Issues。那这样一首歌呢，当时也是获得了这个 Billboard 公告牌的音乐奖最佳潜力艺人提名。尽管是提名，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音乐人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鼓励啊！对，没错，是鼓励啊！尤其这回呢，是跟这个老牌的歌手 Case Urban 来合作的话，一首歌 Coming Home 可以能够打动不少人的心。那下面继续听歌了，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于 Natalia Lafourcade 带给我们的 Nuka。那这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一位歌手，那肯定必然是西班牙语喽。一起听听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持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一首歌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非常淡然的西班牙语的歌曲，而刚刚我们其实也听过了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他们的新歌 You Owe Me， 你放弃了我。但是我会觉得 The Chainsmokers 他们也放弃了他们自己之前最擅长的 Future Bass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你还是否会喜欢以前那个 The Chainsmokers， 还是现在这个呢？来听今天我们这一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叫做 Magical， 来自于挪威的一个 DJ 组合，叫做 Tangvak featuring Raven， 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首 Magical。

而18号到19号，龚中辉作品《凉亭》取自昆曲《牡丹亭》中凉亭的意象，暗喻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将用现代舞的形式来探讨爱情的多种形态。郑杰作品《寂静之上》将于21号到22号上演，这部剧以三种状态来展示人类境遇的复杂性。在都市视角下关注特殊老年群体的作品《念想》则将于25号、26号浓情呈现。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日前在龙福剧场首演，这部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同名短篇小说。现场不仅有许多戏剧观众，还有不少喜欢毕飞宇作品的书粉。毕飞宇也专程从南京赶来观看演出，并且在演出之后为观众签名售书。据了解，这部剧将演出到明天。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的音乐还能够满足你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的期待吗？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Sham A Face 带给我们的 Richard Wan 的以及 Since Yeho 及未来进行合作的作品，以及 Whatever You Like Can Delight， 还有像是 Lost Soul NomosRoman Mesa 带给我们的 No Valley。 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峡谷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那蓝天和沙漠两种颜色的一种交织。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和颜色的交织去想象一下标题当中所写到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日出，有日出就会有日落。那一会儿我们的音乐就会有一种起承转合，一定要锁定频率 FM 974，继续收听下去就对了。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嘿。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就是 Trance 的音乐了啊，这是来自于制作人 Richard Dorn 他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12号的混音单曲。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能够看到连盘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 DJ 制作人们他们的作品的一种混搭，包括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有 Come With Me， 还有像是 Samba 以及 Phoenix 等等的好音乐。想了解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70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15:05，而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听听看这样带有一种空灵的 vocal 女声的声音伴随着 trance 音乐该怎么样进行下去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感觉已经准备好要过好夜生活了，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用这样的音乐打动自己，当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把自己的整个的热情激发出来。虽然说很多朋友们所喜爱的球队们已经都不能够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面了，但是我相信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期待，就包括也许四年之后还能够再战一城。今天晚上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在周六晚上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间里面去用啤酒加上炸鸡加上马小再加上花生还有这个毛豆甚至拍黄瓜合文为一体，再加上这样的音乐才构成为完美的配搭。无论是什么样的队伍，看球很重要，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把电视的声音到时候都放大一点，既然是周末就应该尽兴一点。各位周末愉快，15:13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而稍后我们也会在半点的广告资讯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今天的点名时间将会是15:38，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我们的点名哦。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我在这里等待你的光临。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15:22，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就要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要邀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包括是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来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过来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然你也可以来去截下来一个屏，比方说如果你在用手机听节目的话，你完全可以去截屏，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来参加我们稍后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38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们想要通过电波认识你，你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微信名字，方法很简单，拍照发过来，就这样，很简单的。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Richard Grant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12作品呢。这里边有特别多的一些个 trance 风格的音乐，当然我们还可能够听到这种uplifting， 还有像是 progressive， 各种各样的一种音乐类型的混缩，包括我们的 DJ Richard， 他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音乐选择，包括还能够听到像是 Pump with Me， Sambuca。稍后将会进广告了，我们等着大家热情参与我们点名哦，一会儿见。

蒙古族长调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巴德玛老人演唱了《北边的山梁》，高亢悠扬的一曲唱罢，引发全场掌声。近日，北京瀚海2018春拍完成了9个专场的拍卖，以总成交2.4亿元平稳收锤。其中，近现代书画一和法书楹联两个专场都取得了100%的成交率。中国书画板块当中，潘素的《万山红遍》以166.75万元成交，齐白石《望浮图》以368万元成交，方从毅《山居春霭》以356.5万元成交。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书画二专场的360多件拍品当中，超估价数倍乃至数十倍成交实属多见，重要作品悉数成交，而且都达到了理想价位。近日，嘉德教育全新课程《辉煌盛世：乾隆皇帝的艺术与收藏》在北京发布。这次课程特邀著名清史专家冯明珠、台北故宫博物院廖宝秀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余晖，就乾隆皇帝的收藏这一命题展开特色艺术课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5:3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先生。那在这里呢，可以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里面了，依然呢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你还喜欢吗？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 DJ Richard 带给我们的 Trance 音乐之后，下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里，让我们来听听来自于 DJ Panda 带给我们的一段现场的混音表演的录音原声，而之后我们会为您送出 Minimal Vanessa 带给我们的 City Volcano 这样的一个城市火山的 Minimal 作品。当然我们这里也邀请各位听友们来拍摄你面前的 FM 97.4，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将会在5分钟之后开启的点名互动了。 9:38了，没错，下面的时间开始今天的点名了，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还没有发照片的话呢，已经来不及了哈。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Shibuya Crossing 带给我们的 Marky Sackett， 以及来自于 Fears 带给我们的 Boris Vajeka。 那下面时间来开始点点看谁在这里，刚刚已经把照片发送过来了，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欢迎网友栗子人人，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马北平，以及 KAI 凯。这头像呢是有四个柠檬和四种口味的软糖，是不是我最爱那个奇异果味的，还有蜜瓜味，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味道，以及欢迎网友哈哈，还有我们的林木木，以及 Mars 王，你好，看来是一位新听友啊，欢迎你热情光临，也要欢迎一下李朝辉，还有 I am 凯凯。说呢今天呢在路上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在心疼啊，说刚刚给老婆大人买了一部全新的 iPhone X 啊，真是出血。别这个既然是爱他呢就应该给他最好的，对不对？嗯，哪怕自己用稍微差一点没关系的。欢迎一下王超以及凡凡凡啊，还有老傅同学，以及贺心怡，以及这样的一位叫做千小雨的朋友，你好。再来翻一篇看看还有谁在我们这里刚刚已经发过来照片点过名的哈。对，看到了网友我们的这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我这今天是用花生拼的图啊，我看到了，放大才发现整个的 FM974 这个字样它不是拍下来的，而是用花生拼出来了一个字符，然后再拿上相机拍下来再发过来，真的是诚意满满，非常棒非常棒哈。 OK，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网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内容，因为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不能够错过的原因那是因为我非常要跟您推荐来自于Junior Jack 带给我们的 Wonder Dub Mix， 还有来自于 Avenged 那首 You Make Me， 当然不能够错过 Minimal Vanessa City Volcano。 are 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叫做 City Vernacular， 这是来自于城市里面的一座火山。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听到了 Minimal 的声音了吗？其实我们今天放的这样的一种 Minimal 的作品特别特别的带有的代表性，那是因为其中的古典，我敢保证你戴上耳机听的话跟你用音响听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种神奇的音乐的妙趣所在。15:46，这是今天我们最后的一段音乐作品了，希望你能带来喜欢。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707获得歌曲列表。同时的话，您可以来在每个周末的周六周日两天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听直播，凌晨2点到4点听重播。我在这里守候大家，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安排。当然再次呢，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更多的音乐的一种选择，因为其实音乐的余地有很大，在我的微博当中也有更多的一种音乐选择可以供您去慢慢琢磨一下参考一下。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马上看一看其中有哪些精彩的音乐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体验到，还有已经错过的东西。再次感谢大家热情收听，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钞，已经问世啊，便引发了疯抢。短短2周的时间，我们的发行配额只剩不到3000套了。为什么大家会对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一致看好呢？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该套藏品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该套藏品被如此热捧的原因。胡老师你好。 大家好。 哎，胡老师啊，最近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在全国各地啊都出现了抢购潮，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提价发行了。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真的就这么火爆吗？ 哈哈，那是当然了。大家要注意着最重要的一点呢，在世界杯历史上